在艱泥嚟戰鬥到底， 橫跨廿載，癲狗照吠，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請大家立即訂閱癲狗日報電子版。 好，人民黨同大家見面啊！今日咧就隔離呢個唔係張金滿啦，大家都知啊。但係咧，我諗相信好多人一睇到就話好精神咁樣，係嘛？咁我係特登咧，即係今個禮拜咧就情商啊 M 先上嚟嘅。 大家好。 咁大家都知道啦，佢一路上嚟咧，其實就主要係神秘之嘢啦。咁但係人民廣場佢都客串過一兩集嘅。咁但係今次咧上嚟咧，我覺得好簡單一樣嘢啫。就係上個禮拜咧，就係 MMF 十九年嘅紀念嘅演唱會，係嘛？咁呢個我覺得咧，就人民廣場呢個節目本身咧，好值得同大家去探討一下，去講，因為後面係反映到而家香港好多文化上面嘅問題。OK， 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就有個消息宣布啦，我即係香港我琴日睇到就係咧， Bob Dylan 咧都會喺年尾嚟香港嘅。 哦，咁都好緊要，好大件事喎！如果佢好似嚟過噶，都 唔係好似嚟過，係直情嚟過。而家嚟過時間係唔少嘅，即係起碼我知嘅都有兩次啦。而且近年咧嚟得都叫密噶啦。咁啊，呢位即係諾貝爾文學獎嘅得主咧，近年咧我相信佢都頗多嘅現場音樂會、演唱會。咁有啲人睇過咧，其實就即係大家要需要事先知道嘅。你唔好諗住喺現場會同佢有啲咩交流咯。 係啊，係啊。 佢唱完佢就 正常咯，係啊。 佢出場佢就唱歌咁，一唱歌唱完咁佢又閃噶啦。 正常啦。 咁佢你就唔好 expect 好似哇嗰啲又同你點 friend 法啊，又有啲乜嘢嘅呢啲啊再歌再舞冇呢啲嘢嘅。可能好簡單就係而家我都佢仲係玩電子嘅，即係唔係啲即係再 rock and roll 啦嚇。咁但係你唔好諗住好。glamorous 啊，或者任何嘢，佢唱歌就唱歌，啊、你中意聽就聽，你唔中意聽就咩？咁事實上我據我所知，佢喺加拿大演唱會都唔爆噶， 唔出奇。 攞咗諾貝爾獎之後都唔爆啊！ 可能佢個模式已經好穩定，或者已經係 係 啊， 係啊。咁問題就係好多人當佢即係已經係一個即係、就是、上咗神台嘅即係所謂 icon 啦。係。咁講到呢個問題就係問咧 ，MF 咧就你自己講咧。是不是都變成一個香港 icon 呢？ 我自己很難講，你問我自己，我就我覺得 未很難講我是 icon 未到，但是希望有一天如果香港即特別香港啦，或者華人的搖滾樂或者流行文化是再成熟一點的時候，希望有人會知道在不同階段有不同人灌注不同的營養給這件事咯。 是啊， 我們更加希望這件事延續下去做好一點，香港自己的音樂文化。 是啊，咁嗱，即係呢個演唱會本身咧，我相信好多人都當為一個即係相當之重要嘅紀念嘅日子啊。 係有好多人因為聽咗一世 MMF 都未睇過一場演唱會， 係咪？ 同埋呢一類型嘅演唱會，基本上香港就唔多嘅。 嗯， 即係外地嚟嘅 band 可能玩得好癲，但係本地嘅咧。就從來都唔係好鼓勵嘅，我哋嘅政府，即係你有聚多幾百人係發神經嘅咧，佢哋已經好驚嘅。香港呢個華人社會係好唔鼓勵 的，特別係近年咧，特別近年就係驚你一聚眾嘅時候， 驚失控啊，或者佢屈啲， 喂，突然間你叫佢口號出嚟，可能佢覺得嗰個口號本身好令到佢恐慌嘅，係嘛？咁有陣時唔知噶嘛，即係。玩演唱會有時呢嘢失驚無神噶嘛，即興噶嘛，係咪？ 突 然間即興上嚟，咦？唔知道有個人嗌咗個口號出嚟，咁大家即係全場一齊嗌嘛。咁特別喺而家呢個局面咧，就咦？即係個政府有少少呢啲恐懼感啊。即係如果我哋用我哋嘅術語講 paranoia 啦， 係明顯嘅。 但問題就係 M F 本身咧，即係譬如話，喂，你哋做咁耐音樂啦，或者咁樣。主觀上，你哋其實有冇少少一啲即係所謂反叛啊，或者挑戰嗰個社會嘅秩序啊，去嘗試去改變香港嗰個呢啲咁保守文化？主觀上有冇呢個諗法先？ 主觀上啊，唔止主觀上，我哋好承認我哋係搖滾學校畢業噶嘛，唔係畢業啦，係嗰間學校出嚟嘅。咁嗰啲係基本態度嚟嘅，即係如果當譬如我自己個人承認自己嘅職業係一個音樂人。 咁人哋問你，咁你係古典音樂啊，定係咩音樂先？如果你當係一個職業，咁我就好清晰就係搖滾樂咯。咁搖滾樂有佢嘅基本特質，你都唔會偏離太遠嘅。咁大家都噏得出嘅，其實一定係自由、平等啊、反戰啊、反叛啊，亦都冇乜嘢大驚小怪。其實喺世界上可能。可能去到華人社會，從來都驚，因為家長就係驚細路哥話事嘅任何空間。咁啊，更做或者再嚴重啲係近年嘅，或者香港啦，或者華人嘅呢啲音樂空間，或者所有空間啦，表達空間係非常之畸形地被收窄噶嘛，完全係反社會嘅進步。是个是而家我哋见到个社会自己反緊社会进步，而唔係我哋啲音乐去反社会呀。 係呀。嗱头先你提到嗰个音乐嘅类型啦，你一路强调就係摇滚乐啦。但係可唔可以細分呢？譬如话喂，以我哋去听，你以你自己为例啦，你好多 rap 㗎嘛。 係。 係咪 喔，咁个摇滚乐即係我哋传统啦，真係点讲呢，就搖滾樂嘅基本常識，我哋都起碼都知嘅，都知道嗰啲嘢喺邊度嚟，嗰啲聲音喺邊度嚟，或者個脈絡。咁跟住再分出嚟有埋 rap 嘅，有混合嘅。咁其實LMF 個 case， 我哋啱啱今次反而見翻啲真係聽開音樂嘅台灣朋友，俾佢哋睇下香港呢一個組合嘅呢個形式嘅現場表演，佢哋覺得反而覺得好新鮮。佢就話台灣有 rock 嘅。有 rap 嘅，分開玩嘅，但係各有各自己嗰個模式嘅觀眾群嘅。但係如果一對兩樣嘢係好完整地融合咗兩種風格，而個陣容啊，譬如rap 我哋嗰方面起碼有四支咪用緊嘅，咁跟住 rock 又真係齊 band 嘅，咁嘅情況 ，LMF 係其實係華人嚟講，你當搖滾史或者搖滾陣容啦，都係一個。可以參考嘅，其實 但我即係因為我都算一個資深樂迷啦，我就想一個比較技術層面去即係探到呢個問題。我唔係話好空泛咁你唱咩嘢，話個樂隊嘅組成咧，譬如喺嗰個人選方面啦，或者即係每一個人，佢其實你有冇 assign 一個即係所謂 instrument 俾佢嘅？即係你玩 bass 啊，你玩咩啊？你 有嘅，其實即係 LMF 個 case 係點咧？佢呢個。band 嘅成軍本來就唔係為咗做一隊 band，而本來係一系列嘅高山劇場嘅重金屬同學會嘅 Dark Entry 演唱會裏面每一次最尾嗰隊嘅大 jam 嘢，咁每一隊 band 派一兩個人出嚟就 jam 一啲佢哋從來唔玩開嘅歌嘅，從來都係玩人哋歌嘅，咁但係咧。就點解要戰隊咁嘅嘢？因為咧，每一隊 band 都唔想玩自己最尾，唔想自己玩最尾嘅，等好耐，即係冇人係中意玩壓軸，結果搞，永遠就由咗一個大 jam 嘢嘅形式壓軸，因為最好玩嘅反而。 唔係，同埋你如果唔係大 jam， 啲人會走噶嘛？嗱，你知香港演唱會好大鑊咩咧？就係啲人會趕住翻屋企啊！係 啦，好乖嘅，從一次 encore 呢個係咧，即係所有即係外國音樂會係唔會發生嘅嘢，但係啲人咧係諗住。要趕翻屋企，搭未翻車趕翻屋企， 同埋清醒走嘅， 係啊， 即係外國咧就梗係唔係外國，仲有要求有 after party 啊，飲開酒嘅就飲酒啊，繼續玩嘅，即係係盡興嘅。 譬如我聽阿 Prince 係㗎，佢如果係 last 一場佢有事嗰陣時候，佢先走啫嘛。佢玩完之後，佢跟住會自己去另外一場再玩過。 我當年都有去睇佢嘅 after party， 其實係直情佢再喺睇一個。 甚至我驚個 after party 玩得係仲好過演唱會，我有少少驚係咁樣。 應該係，其實 after party 玩得仲好過演唱會。演唱會就話俾你聽，佢可以現場做到同隻碟起碼一模一樣嘅聲音水準。即係佢話唔係錄音室混喺度做嘅，而係可以相對。幾千幾萬人係一模一樣，大家都聽到嗰個聲嘅。咁跟住再去一個可能一個 launch 就玩 after party 就睇佢自己 jam 啊。 因為佢哋基本上即係呢一類音樂人或者去到精英分子啦，或者搖滾其實講出嚟係要真認真話係呢啲學校出嚟嘅人，佢嘅日常生活裏面音樂嘅比率好高嘅。即係唔會停低唔玩嘅，一定有聲音上嘅嘢，同埋好敏感嘅。 好啦，頭先我哋講翻嗰個即係到尾大家一齊 jam 嗰度啦。咁如果根據你講法就係，其實初頭呢個冇一個好意識就係，我哋要搞到 MF。 冇嘅，冇嘅。 就有班人就行。 jam， 跟住咧就啲觀眾就成日問：，喂，你次次呢個系列嘅演唱會最尾嗰隊好好聽喎，嗰隊叫咩名啊？咁跟住求其噏個名嘅，咁咪咁巧我哋個主音啊話。 亦都係當其時 analyze 嘅阿華，就佢個人比較懶咁，佢求其話呢度嘢叫 lazy motherfucker， 咁就一開始就用到而家啦個名。 嗱，我記得當年咧呢個 lazy motherfucker 呢個名咧就好轟動嘅，咁而家梗係話大家麻木曬啦。 而家就 因為嗰陣時聽，哎，乜唱粗口嘅話，有個粗口咪已經話 個名粗口， 已經好好大件事啦嘛。咁如果根據你講話，其實呢個名係好 隨意， 好隨意嘅啫， 隨意毫無商業計算，冇成嘅。 咁如果譬如話當其時咧，你喺入邊。有冇諗過自己個角色係點？譬如話 A 諗過 A， 我負責 rap 或者我負責 rap 就其實我因為我嘅伎倆有限，咁我就喺 NT 出曬 NT 嗰隊 band 裏邊都係做主音或者做 vocal 嘅，咁結果滲落去 LMAP 嘅時候 jam 嘢都係 jam vocal， 咁但係就唔係淨係 rap 嘅，有玩其他。有玩過其他風格嘅，有玩啲風啊，有 metal 啊，咩都有嘅其實。 咁但係你咁多風格之中，你覺得自己即係行落去或者咁多年咧，你有乜嘢覺得係你自己本質上嘅一個即係定位咧？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喂我即係覺得，喂我實際上係一個 rapper， 或者我實際上係一個 rocker， 或者點樣？有冇呢個諗法喺度？ 喺音樂上就冇喎，反而因為我其實本身就傳統藝術學院出身咧，學院出身就已經你一畢業，佢都差唔多話俾知你起碼都當自己係個知識分子啩。即係用嗰個角度去睇個世界，就已經有另外一個人生追求啦。咁但係到音樂上咧，就反而。音樂你要交創作啊！如果去到直接真係做音樂創作咧，就反而冇定型啊！我嘅睇法就係喺個創作或者喺創作個世界裏邊咧，通常係越玩越開放嘅嗰啲人。 即係你覺得就係慢慢玩落，你乜嘢你都可以接受， 乜都可以接受，所有能夠共鳴嘅嘢就可以做到啊！我嘅理解。 嗱，咁跟住行落去咧，就係MF 係即係唔同其他嘅我即係主流嘅做法咧，就係。自己創作、自己唱、自己演繹， 同埋包裝、風styling、藝術插畫，全部嘢自己做， 自己做嘅， 全部自己做。就算即係所謂嘅 PR 咧，我哋要推啲咩媒體咧，都係我哋自己出聲嘅。即係接咩媒體就實有人打電話俾你，但係我哋通常都推嘅。即係有，但係好清晰嘅，有某扎媒體或者好清晰嘅，所有娛樂版我哋都唔做噶啦，唔做嗰只叫唔做。一打電話係娛樂版，我哋今次呢場 show 係可以去到係話明佢唔做，佢都照 call 你。講嘅嘢話做一單新聞嘅， 哦 ，OK， 話明唔做都 喂，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多人，有冇人話事？有冇人即係嗰個民主嘅決策過程係點樣嘅？ 好民主同埋好有默契，就冇話事，但係邊個多勞？多勞嗰個又唔係多得，多勞嗰個幫其他人多勞埋嘅，咁就但係就有唔同崗位啦，即係譬如創作或者平面創作或者接 show 或者物流啊、錢啊、音響啊，所有嘢係有就 即係你自己 manage 埋自己嘅咯。 全部呢班人全部從來都係一班朋友，即係只不過想揾個最好嘅藉口 keep 住玩，咁玩得認真啲，咪叫 keep 住可以玩咯。咁所以各有崗位，同埋有時啊重疊即係一個人有幾個崗位啦，起碼第一個崗位係樂手啦，每個人都係當自己一個樂手咯。咁呢個幾好玩嘅。咁跟住仲有其他嘅。 咁如果你譬如呢類咁嘅管理文化咧，喺外國多唔多嘅？ 外國嘅 case 就好玩喎。我哋初曾經即係都有初我哋個 case 就係從來都冇諗過要管理，跟住到LMF 九睇下先，我諗1997年到出咗第一隻歌，一隻歌就喺人哋嘅雜感碟裏面叫《同床》，其實就係 Analyze 嘅。阿龍大嘅班底再攝多幾個就阿婷啊，即係其他 band 嘅人，咁樣就叫 LMF 啦。其實大家明㗎啦，總之撈亂幾隊 band， 咁佢做一隻歌之後，大家好鍾意，就覺得應該係呢個係當係一隊 band。咁但係咧就亦都冇話真係要變一隊 band。咁但係後來 Analyze 佢哋阿龍大佢哋話，既然而家香港都已經有 NT 有 school 啊，當其時有一輪嘅 band 嘅，咁佢話咁我哋既然係咁，我哋都開始即係做半主流，都可以有個自己嘅錄音室，不如我哋貢獻個錄音室出嚟，你哋嚟錄音。咁咪就係咁樣嘅，跟住就大家溝埋出咗就 LMF 嘅第一隻叫屋村仔嘅，其實 EP 嚟有四隻歌至六隻歌，咁自己印製自己發行，發行都自己發，因為我哋揾過曬所有發行商，佢哋全部都唔得， 驚啊嗰陣時驚， 一來驚佢哋，總之就係、是。 又找不到錢，又隨時惹麻煩上身，那就不要搞了。跟住我們自己送貨，誰知那隻碟威當時賣了萬幾隻，萬幾隻其實主流那時 轟動到當時我都找 MF 做了訪問， 是轟動，因為為什麼呢？是非主流這樣做呢，是一條實數，有人真金白銀買碟呢，當時的主流都在那裡吹緊的，在篤緊數的時候 什麼白金碟啊金碟 啊，是啊，那些即真的我哋就要一線嘅賣幾千隻嘅啫嘛，咁嘅時候竟然有班人完全係 system 之外嘅，就賣到過萬隻，咁係究竟係生機啊，定係威脅啊，定係咩咧？當其時就引起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啦。咁但係就根據呢件事之後咧，我哋都係有唱片公司，即開始啦，都係。不是正常的找到唱片公司，而是咁巧華納有一個黎兆華納國際 的人，他知即係佢嘅視野是闊過香港很多的，他覺得根本就冇先奇噶嘛，搖滾樂在一間國際唱片公司裏面冇搖滾 band， 或者嚟到一個自稱國際城市裏面係冇整套搖滾嘅嘢擠落佢嘅貨架，佢都覺得唔好正常咯。咁就佢都好正常嘅情況俾我哋做，咁結果但係咧都有。有基於同個香港個本身個制度有矛盾嘅，譬如我哋係自己做所有創作咧，唱片公司直情係收到冇帶，佢負責印製同埋發行。咁正常喺以往佢係冇咁嘅先例嘅，即係佢話，即係啲人都已經估到你有粗口，呢個都唔係問題。而係冇音樂人要求100%嘅創作自由，完全自主空間。咁結果華納佢哋開咗個子公司。 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喎，當年 Prince 咧，佢最出名嘅時候咧，佢十幾歲嘅時候就係去華納就係攞呢個 terms 嘛，就係由頭到尾我自己搞曬啊嘛，係即係我自己控制曬啦， 係控制曬呢樣嘢，其實就唔係工業運作嘅做法嚟嘅。 係啊，咁一般嚟講就梗係唔係啦，話你由到你作咩作唱咩歌啊，你點包裝啊其實傳統上就係個唱片公司控制曬， 控制曬佢上到流行榜第幾個禮拜排第幾位，做啲咩，全部係傾翻嚟嘅。 係啊，係啊。好啊，嗱，咁我哋去啲好具體嘅音樂問題啦，譬如話嗰個填詞，其實我覺得填詞呢個都唔係一個好適當嘅講法嚟，就係、是、譬如你去寫啲歌詞嘅時候，係歌詞行先定音樂行先？ 兩樣都有。咁就因為始終係一隊 band 同埋搖滾 band， 咁我哋就唔會好似流行曲咁一定要有某個運作模式，就係一定有個歌有個 melody 有人填上去快靚正，我哋就唔 係 咁啦。我哋 即係歌先有詞噶嘛，其實就未必一定嘅，有啲係我有個即係諗法喺度，我寫咗出嚟，咁我先至係 melody。 我哋就唔係填詞咯，就近乎作詞咯，因為我哋通常都會LMF 嘅運作好得意嘅，佢有兩個 producer， 兩個製作人，有 Davy 就係亞龍大嘅鼓手，同埋亞龍大嘅製作人，同埋 DJ Tommy。咁兩個人係兩個完全唔同嘅製作風格嚟嘅。DJ Tommy 就當其時係用跳舞歌，用電腦嚟錄音嘅，好早期佢已經開始。咁啊 ，Davy 就用翻傳統，亦都有喺佢喺流行音樂裏面學到更加多嘅聲音處理方法。咁我哋當時面對兩個 producer， 咁但係基本就係有隻音樂有個意境先，有個意境，或者甚至乎有個電影感先。我哋可能大家傾呢只嘅做一隻咁嘅歌嚟，跟住大家就分別去根據呢個意境去砌一啲積木，跟住就喺錄音室或者喺個 band 房再砌埋，就睇下嗰啲積木應該點樣砌一幅嘢出嚟。咁呢個就。呢、這個就好群體啦，好處就係人多意見多，或者做啲嘢真係好有火花嘅，好創作性嘅。唔好處咪鬆散，亦都唔似工業製作。 但係你如果呢個做法，會唔會覺得有陣時好嘥時間？ 嘥時間其一， 意思就係話好簡單啦。如果譬如話，你流水作業式嘅就係為阿爸啦，即係最出名啦，又要翻工咁樣嘅， 翻工 就要真係就要翻工咁樣啊。咁咧就我哋今日要寫啲咩歌，近排興咩歌，咁我哋就跟翻嗰、那個即係思路去做。咁跟住喂就揾人去填詞啦，填詞咁誒計埋幾多時間，跟住嚟歌手唱啦咁樣。咁如果唔係喂大佬，即係呢度成萬七人噶嘛，呢、這個又提下，嗰樣提下，就係如果即係好嘅就係大家吸收曬所有嘅精華啦。但係如果唔好嘅時候，大家 嘈噶，會轉牛角尖，會兜圈。咁我哋好彩就係因為大家都既然純粹為個水準做咧，咁我哋又 聽住個監製嘅意見啦，再加上有啲默契嘅，咁嘅默契就係，既然大家本身都有自己 band 咧，你要走出嚟做一啲同自己做開唔同風格嘅嘢，咁其實就好實驗性嘅，大家好多時好實驗性嘅，好實驗性嘅，咁但係就盡量咧就。誰個抵得諗去做多啲，其他人因為大家都好難，即係冇一個商業地話要幾時幾時要由錄音室 book 咗錄音室幾時幾時。佢成個當其時就Andrew 大阿 David 大飛哥，佢話歡迎你哋嚟啦，你哋幾時想點 jam， 你自己又有自己 band 房，你中意點 jam 都得㗎啦。總之到時到後面大家 jam 下或者點都好啦。咁跟住佢哋簽咗唱片公司就有幾個，即係始終都要喺定時定後做出 product 咧，咁佢本來係幾隊 band 之餘，又有一隊 L&M， 又有其他 band 嘅，咁跟住就作為一系列音樂單位咁嘅形式，就以一個子公司嘅模式就簽落個大嘅唱片公司嘅分支嘅，咁但係經過種種，譬如又變遷，有啲人事變動啊，市場變動啊，咁結果變成大家認識係一隊 L&M。就跟住一系列做咗幾隻碟。 咁我哋可唔可以攞一啲歌咧，即係去講下，即係嗰個創作嗰個特色啦。 嗱， 我 創作特色有 最想講一樣嘢就係咧，譬如你同呢個主流嗰啲個歌詞上有啲咩唔同先？ 第一件事，我哋完全就抗拒寫情歌啦，咁就已經唔係主流啦。香港主流九成半以上都講情歌，頂多就有個別嘅係情歌形式嘅擦邊球講其他嘢啊。咁但係當然，但係 點解要抗拒情歌先？ 搖滾嘅情歌，搖滾嗰個味道唔係情歌嗰種，更加唔係我哋傳統見到港式情歌嗰套糖衣毒藥麻醉性嘅情歌。 我諗嘅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你一聽落去，其實你覺得寫嗰個人係根本完全係冇呢種 冇誠意、冇感覺、 冇感覺係嘛？ 佢只不過靠一啲音樂天才好好咁演繹一啲。非常麻醉性的情感，因為香港啊，或者可能中國人現代啊，或者近代，而家呢扎中國人，佢將音樂娛樂係放喺生活嘅調劑品嘅啫，亦都冇人當過音樂係精神食糧噶嘛。咁但係喺可能西方就係知道，只要係聽覺嗰個世界，就咩都有佢嘅發展嘅空間。 但係如果講話你抗拒情歌，但係即係你係咪？俾咗一個原則自己，就係我對嗰樣嘢好有 feel， 我先寫。 亦都唔止我哋有個模式，就係直情係走埋一齊，每一日都見面打機啊呢樣嗰樣嘅時候，咪報紙講乜，大家一齊討論佢講嘅嘢。咁跟住就已經有好多意見啦，咁已經有嘢講噶啦。咁譬如有啲係全部報紙一齊講，所謂嘅全城都講嘅嘢，我哋反而有時就覺得係咪真係咁㗎件事？即係用好多角度，其實都係。好時事生活，好時事生活，因為我哋係深水埗嘅，咁就都喺個街市附近嘅，咁成日好貼地嘅啲嘢，咁同埋我哋都好似一班人，日常見面傾偈，傾下啲社會嘢，咁跟住就，既然有啲憤怒嘅位，就當搖滾嚟 jam 下啲歌咁樣做嗰個模式嘅，咁基本上睇報紙啊，或者我自己更加係聽下街啊，偷聽人講嘢啊，喺條街度搭地鐵啊咁樣。就會積聚到一啲城市情緒啊、城市氣氛啊，嚟相應社會上發生緊嘅事。 咁我用學術啲嚟講，就呢個係社會意識啦。 係好明顯係社會意識嚟。 咁你有冇邊一兩隻歌你可以攞嚟去印證呢一個？ 冚家拎啦，冚家拎好明顯係當其時嘅媒體出現咗有啲人物或者有啲事件。種種跡象加埋，我哋就講我哋係好似一份報紙咁由 A session 講幾一段，又講下 B session， 又講 C session， 就好似就係一個情景，就係打開一份報紙，逐樣嘢都覺得係唔妥嘅，嗰陣時要講嘅嘢咯。 係啊，嚇咁即係我諗，如果你講嘅嘢有啲嘢唔妥咧，咁就事實上都即係近年就越嚟越多啦。 咁譬如L&M冚家拎嗰只歌仲好出。好明顯，當其時有單事件叫陳健康事件啊嘛，好似就係有所謂嘅一單家庭倫常慘劇，但係去到最尾係媒體再俾錢嗰個人去製造一啲三弊或者製造啲畫面出嚟，咁係一種畸形嘅對待事實嘅方法咯。由主流媒體嚟做，仲要大肆渲染，我哋覺得 有少少唔係好正常咯，對於社會發展呢啲咁嘅做法。 但問題就係你，譬如呢種咁嘅角度，你唔可以好似一個政論家咁樣噶嘛？ 唔可以。 係啊， 但 係 你 有少少即係嗱，我相信都唔能夠話一概而論。但係譬如話有啲要有啲幽默感啦， 要有幽默感啦，亦都要有要。其實搖滾裏面有嘅，因為佢落雨路啦，搖滾音樂另外一個，咁起碼你識得運用憤怒先，亦都識得運用音樂或者快樂嗰個落雨路，即音樂同憤怒情緒嘅平衡嘅能量嘅控制，全部喺呢一範疇嘅音樂咧，呢一類型嘅音樂咧，其實係人類。在西方啊，做得好出色嘅。咁去到呢件事係咪全球所有其他文化都可以咁樣用音樂去去好好咁幫人類嘅憤怒情緒做到啲嘢？我又未知啊，仲係實驗當中，我覺得。咁但係就rock and roll music 好明顯係有正面嘅作用嘅，對於社會就唔淨止我哋所謂嘅。傳統主流音樂嘅嗰啲消閒作用咯， 係啊，或者所謂嗰個逃避啦，即係 escapism 啦嚇。嗱，頭先我哋講歌詞，咁跟住就講呢個音樂啦。音樂本身咧，你哋自己有冇啲咩參照？因為我 好清晰嘅，就由重金屬， 重金屬， 跟住再加個 DJ。咁當其時九十年代中美中期美期。已經在西方的地下或者主流這幾個大類型的音樂已經做了大量的火花，所以已經有很多聲音上的參考，就是好玩的，是非常好玩，是非常新穎的，到今時今日這幾個大類別的音樂都還是在 crossover 的。其 實初頭做的時候譬如有沒有一些reference 你們喂咦，這個做法我們應該都 很清晰，有 Rage Against Machine、Public Enemy、Beastie Boys、在製作上又有，在演繹上又有、在創作上都有、再不是就再 classical 一些 的 heavy metal 的都有、基本上我們喜歡的、我們崇拜的那些音樂英雄呢，我們都會盡量在那裡，即究竟香港可唔可以或中國人嘅音樂可唔可以有啲模式嘅嘗試即係出現咧？我哋都做。 咁一般嚟講咧，好多時候會即係涉及到一個即係廣東話同埋嗰個搖滾樂之間嗰、那個即係所謂矛盾啦。就係、其實真係咪係冇呢樣嘢？譬如話唱 rock 我唱英文係咪真係易過我哋唱廣東話咧？ 未必。始終廣東話嘅流行音樂。都行了幾十年了，都不是很難聽，不很難看，只不過那個情緒的音樂究竟我們這個我們的文化能不能夠有這麼大的空間給人做實驗開發，因為你不可以一開始就出到一定很漂亮的這一類的音樂，但是有沒有人去投資給繼續給很多 band 去實驗直至有人成功、即我們的例子是倒退的，調回轉就是說一隊可能有很多很生命的東西，為了要生存，調翻轉頭做翻主流嘢，去到揾到錢啦，先又喺另外一個方向去發展嗰啲嘢。 但係通常揾到錢就唔會繼續 揾嗰 啲嘢，揾到錢就繼續揾錢。 係啦，揾到錢繼續揾錢，又或者調翻轉頭同人講，我哋以前都做過啦，喺地下年代。咁但係就真係要健康發展，就話真係個業內係直情係培養呢一類偏鋒精英，咁樣先好玩咯。係 啊。但是香港就難啲啦， 香港就 我哋唔可以涉及嗰個問題啦。嗱，譬如話頭先你講嗰啲個音樂，咁近年大家知道啦，喺 rap 嗰個文化入邊好多 sampling 噶嘛，我都睇過你做 sampling 嘅，譬如喺香港做 sampling， 係咪嗰個難度高過喺美國做咧？ 係，就係因為啲人嘅文化常識低咯，即係譬如我哋LMF。大難堂嗰只歌中間有一段 sample 嘅，就有個阿婆講咩你嘅屎袋爆，成日掛住玩。如果識嘅人一聽，其實就係當其時點子冰冰嗰套警匪片裏面嘅一段對白。咁當時我哋呢只歌出咗 ，Teddy Robin 太太劉品先生咧，佢即刻講：哇，好多謝你哋！佢又唔係鬧我哋攞佢啲 sample， 咦，你哋真係有心機去用其他音樂又去做呢樣嘢喎！佢哋製作人明白你哋係玩緊呢樣嘢，佢更加好多謝你哋，即係好似 tribute 佢，講翻佢某種意境。 你可以重用佢電影裏面嘅演，喺嗰套電影嘅原聲帶之外再做一啲聲音咧，其實係好好玩嘅，一啲創意火花嚟嘅。咁又即係我哋另外一隻歌《反骨仔》好似叫做，一開始第一句係 hardcore。Fucking hardcore！ 如果識嘅就係 Oliver Stone 嘅 Full Metal Jacket 係咪 啊？ 即係如果識嘅話，其實就 唔係 Full Metal Jacket 就係Copley Hart 嘅。 啊 ，Copley Hart 係 Copley Hart，sorry。裏邊嘅一個好出名嘅一幾秒鐘，咁如果明嘅話就會。在心中有那個電影畫面的時候再聽回這個音樂，我們就在中間希望大家可以，即如果有那個火花的話，就明白流行音樂裡面最好玩的東西就是有真正的知識交流，有不是學校教你的知識交流，還有很好玩的，很豐富的。 咁除了這個之外呢，就是譬如跟主流音樂之間那個關係啦，咁大家知道啦，譬如話很多人認識你的，咁就是外事啦， 外事啊，同鄭秀文 系啦系啦，咁嗰、那個 嗰啲其實最簡單，只不過當其時佢係華納，我哋又係華納，喺外國喺啲天王巨星同一啲好玩有創意嘅 band 嘅交流，就從來都有嘅。 嗯， 就咁呢啲順理成章，同亦都好快咁做起咗。其實 即歌你自己有份去搞噶， 直我哋嘅作曲。加填詞噶嘛， 啊，即係成隻歌係你哋 係啦，咁啊 ，Sammy 就負責唱女聲嗰部分，咁但係就其實嗰隻歌我哋都有自己 LMF 嘅版本，就係阿華仔唱翻曬。 我聽過， 咁其實係啊，都 嗰隻好似 Boston Over 咁樣 嘅 嘛，咁但係咧就你哋覺得，譬如呢啲歌係咪對你哋嗰個知名度或者對人哋認識你會有幫助咧？ 兩邊都有幫助，譬如我哋真係唔係咁理。個工業運作咧，有機會去學習究竟點樣運作啦，就又係得益啦。亦都你公眾地可能見到啲新鮮啲嘢啦，市場上我唔知道係咪即係曾經做過，可能都有啲商業成功嘅。咁但係就如果啲人從知道啲有班人嘅存在，去再去揾翻呢班人究竟做啲乜，而去做一個音樂嘅教育咧，咁啊依件係好事嚟嘅。咁最緊要就係個空間咯，咁就香港以前就好有嘅，亦都好過而家嘅。即係而家最基本例子就係當中國有個所謂嘅中國有嘻哈，個個都話中國有嘻哈，你訪問嗰啲人就啲嘻哈人個個都話聽有對嘢，聽一對叫大懶堂嘅人聽呢啲音樂長大，但你上網揾咧係全部被下架曬嘅。 係啊， 咁嗰個最大嘅諷刺就係咁你想點咧？想啲年青人文化究竟係點咧？ 好混亂嘅，而家呢個係一個混亂嘅世紀嚟㗎嘛。 係啊，即係喺我個人喺某程度上，我哋譬如 LMF 咁，我哋都拒絕太過主流。咁當然啦，佢嘅好處就係你咪可以更加多空間去講你我哋所謂嘅講真説話啦，唔需要俾面任何人啦。咁亦都希望生存到啦。咁你唔好嘅，咪你冇商業成就咯。你咪繼續，你想贏都得，你咪繼續窮咯，就好永遠唔會兩樣嘢都做到嘅，因為我哋仍然身處一個落後社會啊，喺音樂上。 OK， 好啦，嗱，咁呢一部分咧就係一個 introduction 嚟嘅，即係話對 MF 我哋一個總結啦，因為19年啦。咁我哋到依家咧，其實要講講就係最近呢一次音樂會啊。嗱，就第一個問題就係咧，Tell MF 嘅碟喺 YouTube 睇 MF。同睇 live 嘅 LMF 有咩分別？ 差太遠啦！起碼又喺聲音，喺個聲音水平、現場音響嘅能量，即係十倍八倍噶。你點可能？點係另外一種製作過程嚟嘅？現場 live 你係好睇十倍嘅，真係唔同嘅。同埋現場嗰啲投入程度就係、是、香港。如果計搖滾啊，或者你外國人嚟睇翻，即係全場 show 係有幾千人係 rap 嘅歌，全部人一齊唱曬所有歌，咁係嗰個投入程度係令人驚訝嘅。 唔係我講嘅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因為香港嘅演唱文化、演唱會文化好離奇嘅，就係、是、唱歌聽歌就喺下邊聽，而且好被動聽。但係一個真正嘅 rock concert 其實佢係一個。宗教儀式嚟噶嘛？ 係非常， 即係每一個人參與 嘅參與程度好高嘅， 係就夾埋咗一個 vibration 嚟噶嘛。 係同咁你冇互相玩嘅，要識玩嘅。 係啦，咁你如果即係台上嗰個人係一個祭司嚟，下邊嗰啲人就係、是、即係其實要即係處於一個所謂 意識變化的狀態，香港即係我諗絕少絕少有呢個情況，但係似乎 IMF 嗰個演唱會要做到呢， 暫時都有嗰幾千人仍然係知道自己做緊乜，同埋完全知道嘅，佢哋已經係完全識得享受呢一種音樂模式嘅。咁甚至乎網上面好多朋友，我哋見到啲 feedback， 呢個星期都仲大家仲喺 YouTube 上可能啲點擊率多咗好多嘅 IMF 歌，大家都仲繼續聽翻，因為聽完現場有幾萬 w 呢。在某程度上心理上有震撼的，和你在耳室聽是不同的。 好的，一個現場音樂會呢，其實它如果說到個音樂的狀況和在碟上最大的分別應該是哪裡呢？ 碟呢就是有控制，做有控制，有科技在裡面 的製品、 嗯、 現場就除了科技之外有埋靈魂咯， 嗯， 即係以雖然我哋搖滾樂或者落雨路，一個人真係咪真係憤怒？佢有幾憤怒？ 嗯， 你現場都係即刻明嘅。 嗯， 如果你聽碟就可能要加曬所有嘢，因為聽碟咪淨係聽覺咯。 嗯， 現場係活生生嘅兩回事嚟嘅。 嗯，咁如果講到現場嘅時候咧，係邊一個 segment？ 譬如舉個例，譬如話邊一個歌詞？哪一個 melody 是令到啲人即刻會 所有基本上所有由一開始有音樂，或者甚至乎有啲樂手一開始行上個台，嗰啲人都已經亢奮㗎啦。嗰樣同 classical 或者同大家理解去紅館睇 show 兩回事嚟嘅，即係啦，呢樣就最基本嘅。未有音樂之前，大家個亢奮或者個心理狀況咧，你就明白係第二個空間嚟嘅。 係咁，如果以你嚟講咧。一個演唱會的人數以乜嘢嘅數目係你覺得是最理想的？ 其實就不是以多少，而是以個音響 setting， 嗯， 能夠滿足到幾多對耳仔，而現場又真係做到。咁同埋台上邊啲樂手聽到嘅嘢同台下邊觀眾聽到嘅嘢唔會差太遠，有互動，嗰啲係有技術上的。 我有時候我都唔明白，譬如會講咧嗰啲十幾萬人嗰啲音樂會，咁你喺最撈飛度你聽到咩出嚟？我都唔係好明白。 佢哋節目，我諗好多係北韓形式嘅，大家志在參與，咁就唔參與又有蝕底嗰啲咁嘅啫，可能或者被逼地做嘅。 咁而家嘅音響技術咧，同即係嗰個對你哋嗰個演唱會嗰個影響有幾大？佢舉例咧，譬如而家捽碟，因為嗱，我前一排我都捽過嘅，因為但係我捽咗之後，我知道唔係咁簡單呢件事。 每一部分都係現場一剔過嘅，你冇得犯錯嘅。 係啊，即係嗰個而家個電腦技術咧，其實對你哋嗰個幫助有幾大？ 電腦技術反而就在音樂上，其實反而玩 live show 的人咧就唔係咁依賴曬啲器材，因為如果有少少唔妥咧，你出唔到聲，咁你咪即 係。我舉個例子，我30幾年前聽阿 Chick Corea 咧，就係嗰晚第一個 concert， 佢電腦彎神啊，竟然佢出現。佢彎神之後，佢差唔多冇心機唱，冇心機玩啊。 可能有好細微嘅技術部分都可能影響曬呢一啲咯。咁，所以如果嗰班人係好識得玩氣氛或真正玩音樂嘅，就會即刻仍然同現場嘅觀眾。做到另外一種共鳴咯， 嗯， 係噶， 嗯，咁呢個共鳴本身咧，你哋喺台上，你哋會點樣會捕捉到呢？舉例啊，譬如話，而家你睇呢個已經話啲人即係 high 曬啦， 係啊， 你哋喺台上唱嗰時候，你哋點 feel 到呢種 energy？ 哇！我哋要俾噶，你冇得留噶，冇得扮嘅，憤怒係冇得扮嘅， 嗯， 憤怒冇得扮嘅，誒，情情塔塔嗰啲咧就。因為觀眾自己呃緊自己，所以你有得扮。但係真係，譬如呢啲更加社會性嘅，你係真係要對嗰件事好有同感或者深切觀察。你用你好投入、好真誠咁去 講。唔係，我舉個舉個例子啦，譬如你唱呢、這個， 你嗌個口號。 我舉個例子啦，譬如你唱呢、這個。冚家拎梁振英咁啲細蚊人走， 你見到嗰啲人嗰個口號係同你平時去維園見到收幾嚿水完全唔同嘅，嗰啲情緒真係好明顯嘅，即係人係有啲嘢呃唔到人嘅，你係自己呃自己嘅啫。 即係嗱，咁我喺度問一個好即係稍微敏感啲嘅問題啦，譬如藥物對個成個演唱會佢有咩嘅影響，有咩幫助咧？ 傳統搖滾樂有搖滾樂嘅藥物，音樂本身已經有藥物。是一種藥物嚟嘅，嗰，那個人本身嘅心情又係一種藥物嚟嘅。咁，你話藥物，我講真，有合法嘅，有非法嘅。合法嘅你咪飲酒咯，食煙咯。 非法嘅有種種啦，有化學嘅，有唔化學噶啦。咁但係就主要就係你知道喺嗰幾個小時內，你嘅心理同精神狀態，你喺預期下去玩得盡興。咁你識得玩嘅話，喺合法情況下，你係梗係想好玩過玩 pop 嘢啦，梗係想好玩過你哋平時都老人家睇嗰啲悶嘢啦。你哋有你哋嘅嗨法，或者後生仔總有另外一種嗨法，同埋同一班識又好唔識嘅好，一班群眾去開去狂歡嗰啲，人類識揾嘅，只不過就。 嗱呢個我 家長驚啫， 我用一個比較學術啲嘅角度去講啦，就係因為以前咧我就都睇阿尼采寫嗰、那個悲劇的起源，我唔記得個名係咩啦。佢其實講到一樣嘢就係咧，我真係唔明嘅，就叫做酒神同埋太陽神嗰個分別啊。咁佢就用嚟解釋啲點解，譬如古代希臘個悲劇，即係會有呢種咁嘅社會事件會發生啦。咁收尾我就明白一樣嘢，其實所謂酒神意識好簡單嘅，就係、是、你 high 咗之後嗰個樣，即係嗰個狀態咯。係 啊，即 係阿波，即係太陽神嗰個就唔 high 嗰個，就係好一個好 面具下嘅嗰個人生， 好澄明嗰樣啊。咁其實兩個夾埋就係古希臘嗰個悲劇啦。咁後者其實就一路以嚟，譬如話我哋即係去 concert 啊，去啲公眾集會啊，即係尤其是呢種即係令到你 high 嗰種集會嗰種狀態嚟噶嘛。 嗯， 係啊。咁呢種狀態咧就唔係你透過話我即係點樣，而係透過一啲即係精神上面嘅一啲即係改變啊。 如果係嘅，其實因為人類呢種物種一走埋一齊，你唔係 high 嘅話咧就出事嘅。 係啊， 最好再走埋一齊，有啲嘢有引導下就狂起咁就好啲。如果唔係咧。人類是比較反自然規律，亦都係自私嘅種生物咧。一堆人走埋一齊出事。 我覺得即係有一個，即係我個人嘅睇法啦。呢個就係如果人類唔係定期去做呢啲嘢咧，好容易會黐線嘅。 同埋人類個社會好明顯就唔係做緊啲益翻人類嘅發展。 係啦，嗱呢個是其一。第二樣嘢就近年咧，就喺美國已經出現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就係個 opioid 啊，即係 opioid 嗰個問題。咁嘈到而家就好多咩？咁最近前舊年啦。即係香港某個電子音樂節日，即係好似政府搞啲嘛，就出咗事添啦。 哦，即係有人要送院就濫用藥物嗰啲咁樣， 唔係死咗添啦，死人啦。咁但係個情況 其實就其實喺任何社會有超過10,000人嘅活動咧， 都有 你救傷隊嗰條數目都有噶啦。唔開心都可以去救傷隊啊，或者心跳加速啊，好多種類都有。係啊， 但係個問題就係呢種 opioid 而家係一種一合成啊嘛。佢個危險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好清楚呢個各個風險喺邊度。 究竟同埋聽咩類型嘅音樂咧？究竟點樣得到你嘅滿足感呢？你點樣可以真真正正投入到音樂嗰個娛樂呢？我諗大家真係要學我即係講從流行音樂或者你中意嘅嗰個類型嘅音樂嘅歷史去理解咧，你就會聽得開心啲，玩得開心啲。 嗯，咁如果我哋總結呢個 AMF 呢個演唱會咧，呢次會唔會係最後一次 其實我哋自己差唔多成軍咗廿年都係個狀態，就是我哋講緊嗰啲嘢，個社會又冇好到，亦都冇令到特別多咗人去反思。 咁有野心啊！ 又或者嗰、那個即係講嗰啲問題，係咪即係令到人哋心思深思咯？ 篤得硬，你講下係即係通俗啲，係咪篤得好硬？ 篤得硬之餘，係話俾人聽，原來音樂有一個社會嘅作用嘅時候咧，就我哋希望呢樣嘢喺有傳承落去先啦。第一件事，即係更多或者起碼唔會斷咗，或者唔會俾人一踩就熄啦。咁但係就現實狀況就我就覺得你玩呢類音樂會唔會以後越嚟越自由地玩咧？我就非常悲觀地睇啦。喺香港呢個土地， 呢個當然啦，呢個就唔 咁就其二就係。既然是咁，或者香港現時的社會狀況就是拿住你啲錢，你就做乜都冇癮嘅時候咧，未必有投資者會再投資啲嘈啲或者重型啲，或者要求都唔咁非主流嘅音樂啦。咁又再講翻今次 M F 嘅 show， 其實我哋係非常之驕傲，就係、是、喺台燈聲所有範疇咧，都係話到俾人聽，香港嘅搖滾樂係交到國際水準嘅。現場的所有觀眾的耳朵是聽到一些 真真正正的搖滾樂的聲音的。 嗯， 那這件事就我不知道香港有多少人是懂得分，或者自己在耳仔的品味上是有這件事 的要求，但我們都希望即係 keep 住提供多一些選擇給人，其實已經是很開心的。 那有沒有後繼會不會無人呢？ 後繼我們就不希望，但是就主要就是說究竟有多少真真正正從事音樂工業或者媒體工業的人尊重翻音樂先咯。 係呢個 係啊，如果你減乜都嘥氣㗎，即係你自己唔聽，但係有人會聽，同埋你自己唔開心啫，你唔可以阻住人哋開心㗎嘛。咁音樂好明顯係一啲起碼令到人有開心或者幸福感嘅一個媒介嚟嘅先啦。 咁有咗19年嘅音樂會，會唔會有20年呢？ 其實我哋本身就啱啱做咗19年之後，就用一年時間，希望出年結尾就做個總結。 嗯， 就出年就除咗我哋，一定希望揾其他 band 啦。咁中間如果有其他場地啊，或者其他搞手係有即係覺得想我哋出嚟覺得好玩嘅，想揾我哋玩 show， 我哋絕對歡迎啦。 哦， 或者做個小人 嘅操。但問題就係會唔會人齊啊？ 你有人揾 嘅話，唔係我講一個即係搞笑。譬如前幾年有對嘢叫嚟香港 YMCA 嘛， 哦， 好似話冇一個係嘅，本該係 YMCA 嗰隊 band 嚟。 哦，咁就誇張咗啲。咁我哋就冇嘅，我哋就從來都係嗰班人嚟嘅， 從來嗰班人 都冇乜替工嘅，替唔到工嘅。咁但係就我哋又唔係去到嗰啲唱幾十場嗰啲一兩場，我哋都已經好攰嗰啲咧，大家會識得攞到平衡就到嘅，就到嘅。 嗯，咁 anyway 就係即係就算唔係全部人齊，起碼都大部分會。 每個人要齊人齊先開 show 嘅，咁我哋大家其實對於音樂嘅熱愛，我覺得會即刻擠低所有嘅兼職，做翻呢個音樂嘅正職咯。 OK， 好啦，咁今日多謝 MC 人啦，咁我哋大家都期待咧就係 LMF 嘅 呢個 show 嘅網上可能有啊，或者出年嘅係咯個 live。 應該期望就係 LMF 嘅20週年啦，一個音樂會，咁到時我即係喺度。講明啦，我都會去睇嘅。OK， 好，咁啊，多謝三千人啦，我哋有機會再見，拜拜。